本栏目由美联众和动物医院特约播出。美联众和动物医院传诊中心眼科门诊拥有进口的小动物专用眼底照相机、可拍照裂隙灯、超声乳化仪及各种专业的眼科检查设备，可进行复杂的眼睑整形外科手术、复杂角膜疾病的内外科治疗、白内障超声乳化及人工晶体植入手术、义眼手术、青光眼检查、诊断及内外科治疗。美联众和转诊中心一站式专家会诊，为您的爱宠提供全方位的健康管理。预约电话010-5824-7186。美联众和转诊中心，动物医院中的三甲医院。 17: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这个炎热的一个周六，我们继续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我们的伴侣动物。 就是热的天气的时候，大家出门遛狗一定要选择一个比较好的时间。 哎，真的是， 是不是？ 这个不光考虑到狗狗，人的这个身体健康也是有问题的。 因为我前两天有一个朋友 啊， 他刚养的一只小狗 哦， 刚两个多三个月 哦， 就是刚刚打完疫苗嘛，前一阵一直在家里犬着，然后昨天3点多的时候，他说他发了一个朋友圈，上面写着3点下来遛狗，也可谓是遛狗界的一股清流。我说真的，小心中暑，因为昨天真的也是超级热， 是的， 对吧？尤其小狗刚刚做完免疫，身体素质还不是那么好。 对对对， 对吧？ 对， 就不应该。 而且呢，最近狗群里边经常聊的一个话题啊，就是中暑。 哦， 哎，有很多朋友呢都说，虽然自己家的狗狗没中过暑，但是多多少少看过一些新闻。 哦， 说狗狗一旦中暑了，基本上就不行了。就是看它的严重性，有的吧是有点轻微的那种中暑的现象的话，可能能抢救过来，但是但凡稍微比如说有了昏厥了什么的，那基本上抢救的成功率几乎为零。 哦， 但是因为也 你们狗群也没有大夫，都是猜测， 就是我就算狗群里边的专业大夫啊，然后大家也都问我说这是真的吗？我说 周日回答你，周六问一下他们。 我是这么说的，我说这个啊，这个看个人体质啊，不是各狗体质，有的狗狗体质好的可能能撑过去， 真的跟没说一样。以后这样的回答， 但是我是不是很机智？ 对， 是不是？我就跟他们这么说的，他们都很信服。 哦，真的。 后来我说，关于具体的一些问题，你们别着急，我来问问周六的专业的医生。 哦，那我们请出今天两位专业的大夫， 好吧？ 来自美联众合的我们的赵博和苏姐姐，来 欢迎两位， 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美联众合动物医院的苏林医生。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美联众合动物医院的赵博医生。 欢迎两位。一开始咱们就先聊聊这个中暑的问题呗。你们作为专业的大夫，比如说现在这天啊，外边那天就感觉像是蒸的感觉，虽然不是桑拿天，还没到那地步，但是已经挺热了，仿佛看那地面上都能冒点那种热气儿出来了。这个时候遛狗的时间我们是不是要往后推迟一下？还有呢，有的时候是您周六日了，还是得带着这个狗 出 去玩玩嘛，对吧？那会不会有可能出现这种这个中暑的情况？那出现了之后我们怎么去解决它？ 来吧，赵博你说吧。 其实这种情况啊，中暑的风险还是蛮高的，尤其现在天气这么炎热。因为狗狗本身在体温调节机制这块跟人还是有差异的，因为狗狗这种体表的汗腺，它分泌汗液的功能相对比较差，所以它这种通过汗液调节体温的机制是不存在了。然后所以它这种散热的功能呢，要比我们人类要差很多。像一般这个季节的话，包括有的时候还没有现在热，然后在长时间的这种户外活动的时候，就很容易导致中暑。尤其是像一些特殊的品种，你比如像一些松狮啊，包括一些短气道的品种，你比如说像法牛那样的品种，就非常容易发生中暑。而且说一旦出现了这种中暑的症状之后，死亡率确实还蛮高的。 哎，那一开始有没有什么方法避免呢？因为有些家长也很注意这个，尤其现在养法斗的特多。很多人呢都说没事儿，不是有那冰糕吗？ 买冰棍 就一看不行了，就赶紧买冰棍让他舔，或者呢随时都带着水。 带着水，就是一会儿 枪一直滋。 哎，那倒挺好玩的，你说是吧？ 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一直滋的啊？就反正拿着水，一会儿喂点，一会儿喂点，一会儿喂点，这样会管用吗？ 其实充足的这种水分啊，会有一定的帮助，尤其是这种季节，其实主人外出的时候还是应该备一些水在身边的。如果真的有早期的这种中暑表现的时候，可以快速的把水倒在身上降温。但是一定是凉水，不能是冰水。如果是冰水的话，会有其他的风险，因为它会导致这种血管快速的收缩，这时候它实际上的这种散热的功能会变得更差。 对， 所以这时候就不太适合用冰水。当然了，外出在户外的时候也可以时常的给它补充一些水分，这样也有助于调节它的体温。如果是冰棍儿的话就要小心了，因为这种冷热的差异太大了，机体有的时候在这个反应过程里面呢会不太适应。这样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尤其是消化道这块的问题， 就是拉肚子呗。是吧， 尤其是特别热的时候，你去给他吃这种冰的或者特别凉的这种食物的时候， 人有的时候 也 受不了，也 会受刺激的。对 对对对对对。但是现在确实喂冰棍的挺多的， 我觉得没事吧，因为你不是嘴还有温度呢吗？你又不是一个冰直接从嘴就到了胃里了，它中间不是还有消化道也会加温呀。 但是狗的进食习惯是跟人不一样的，像人一般咱们都讲究细嚼慢咽的，但是狗的话很少，它都是以这种吞食为主的。 它不都舔吗？冰棍它也不能整咽。 不一定 啊。真的吗？ 有的吃饭狼会点的孩子可能一口下去大半个冰棍都没了。 真的呀。 所以你看我说的还是有道理的，因各狗差异不同。 平时从冰箱里刚拿出来的东西也是不适合喂给狗狗的，因为它很容易出现腹泻。对， 不适合。 再一个，中暑这件事呢，一方面是热，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闷。可能有些主人会把小动物养在阳台。那么如果没有通风的话，这个是很容易发生中暑的表现的。那么别说现在这个天气了，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两三周之前就已经有过因为中暑就诊，而且后果很严重的狗狗出现了。至少在我们医院。 那 所以这个还是真的是死亡率非常高的，尤其是一旦它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症状，那么死亡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苏大夫给说说一般看到什么症状？ 对啊，什么症状？ 赶紧带它去医院。 初期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它会有张口呼吸，那么当它这种 不都是一直张嘴呼吸吗？ 变得特别急促的时候，特别明显急促的没有间歇的这种张口呼吸的表现，吐着舌头使劲的喘的时候，那么它的口色会有变化，它的体温也会有升高，然后再往后就变成了会有一些晕厥甚至于抽搐的表现。 这个就必须得去医院。那一般多长时间赶到医院就还能救回来呀？ 那要看他在闷热环境里待的时间有多长，你发现的有多及时了。这个就是真的是越早越好。那么到医院以后，我们采取的首要的操作也是要降温，第一步就是降温。在降温的同时才会来进行进一步的检查，然后这个扩充血容量，那么补液的这些操作。那么一旦有这样的狗狗到医院就诊，那么我们所有的医护人员都是处于一个高级戒备状态，所有的人都会动作起来，围着这一个狗狗 给 他 扇扇子是吗？ 我们会采取一些体外降温，然后会采取一些直肠的降温的方式，然后以及扩充血容量、血压的监测，然后这适当的药物的控制，这些都会有。 真是严重了，让苏大夫一说。 对啊， 是吧？ 那就是如果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比如说狗狗不想动了，它有可能有一些先兆了，我们要及时的要进行一些什么处理呢？ 就是喂冰棍嘛，降温嘛， 拿凉水。 最好的时候，你早期发现它有一些中暑的表现，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往身上浇一些凉水，常温的 水， 不是冰水，是常温的水， 常温的， 对， 阴凉通风处。 然后把它快速的转移到那种比较凉爽的地方。 我这个绝对可以，夏天出去遛狗的时候，真的常备水枪。而且不光你的狗喜欢，别的狗也会喜欢。 我觉得也是 玩儿。 对对对， 是不是？ 那要像是某些养了什么哈士奇啊、阿拉斯加呀、这样的一些狗狗呢？比如说浇了一盆水，水都不一定能进到毛里头， 是真的进不去。 它多浇 这怎么办？ 其实最好的闭目爪垫，对，你可以给它在一些身体毛发相对比较稀疏的位置， 肚子 比如下腹部这些位置，包括大腿内侧啊等等的， 这些 位置毛都比较少。 浇完不是就会拉稀了吗？ 那已经中暑的快要命了，你还管它拉不拉稀吗？ 就不是拉不拉多了，是拉不拉稀。 其实最好的避免中暑的方式还是尽可能的减少在这种高温环境下的户外活动。 嗯， 所以三点到现在我们上节目的这个点其实真的不适合， 就别出来了， 晚一点。 而且我觉得也是太阳下山了之后还得稍微再渗一会儿， 我觉得十点以后会有早晨七点晚上七点六一样出现问题。 对对对，因为这地吧，尤其是晚上哈，早上嘛可能还稍好点，晚上七点的话，这个时候太阳刚刚也就算刚落， 还是超级热的， 还是擦亮。最关键，它那地还是特别特别的热，炙烤了一天了。 哎呀， 对吧？人可能感觉，哎，这个时候有点小风了，挺舒爽，但是地面温度可能还是不太一样。 嗯嗯，所以一定要再晚一点。 对， 然后买一把水枪， 哎，挺好， 带一根冰棍儿， 再买一个夜视镜， 再买一个小风扇。 哎， 这个是不是好？USB 小风扇， 哎，好， 插在手机上随时补充电，然后它一瓶哇， 哎呦，特别棒， 然后这边啊滋， 哎呀，特别好， 是不是？ 哎， 感觉你也玩高兴了，它也活过来了， 估计玩几天，狗狗都不想跟你玩。哎， 变花样， 这是说到了一个中暑的问题， 嗯， 还有一个问题呢，可能也是大家会比较忽略的，比如说那天热好啊，防止中暑行，我除了晚点溜的，另外呢。空调开得足足的啊，跟我一块儿吹空调，这总没什么问题吧？ 对， 而且确实有一些养狗的，尤其是像阿拉斯加这种的狗主人们，因为说阿拉斯加那都是从特别冷的地儿来的，为了保证他们的血统纯正，而且他们的生活环境要特别的舒适， 嗯， 空调开到18度，让他们在里边待着， 哦，弄一个人造雪堆，然后在上面趴着， 怎么样？好 的，我觉得非常棒，赵博。 其实像这种情况，空调啊不是不能吹，但是也不建议说特别的凉，因为这种室内外的温差本身也会造成一些问题，尤其是对一些相对体质比较差的、年龄比较小的动物来说，很有可能会在你狂吹空调的这个过程中着凉，然后生病。尤其像这个季节，很多的会发生一些呼吸道感染， 嗯， 很多的时候会跟这种温度的这种应激刺激有关系。尤其是幼年动物，所以这个空调如果吹的话，还是建议差不多在26度左右， 嗯， 会比较合适。 就是人觉得舒服就可以， 对，不要太凉，而且不要直吹着， 哦， 因为本身狗狗它在地面活动会更多一些，其实地上这种地板相对还是比较凉的。如果空调又是冷气力往下走的这种情况， 嗯， 还是比较容易受凉的，尤其是夜间这种情况会多一些。 这个呀，真的这个就不是人能够决定的了。 嗯， 我有一朋友他们家呀，啊，是地下出风的那种口， 地下出风， 地下出风的口，然后底下出的呢，人家那个特环保啊， 哦， 就是特高科技，人到了冬天出的是稍微暖和点的风，而且呢到了夏天呢出的是稍微凉快点的风，而且还 太高级了，头一次地下出风， 你也不知道 住在蒸笼里是吧，气儿往上顶， 真的。现在就是空调的出风口或者新风的出风口有两种设置， 哦， 一种是从上往下吹的， 哎呀，不愧是做装修节目， 那你当然啊，平时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钟，那另一档 够了。 这是一种，但是呢，后来人家这个所谓的空气研究专家呀，循环的这个 空气动力学， 其实是应该从下往上走，这样的有助于一些不好的空气的排出和新鲜空气的摄入。 哦， 所以现在有一些不错的地儿啊， 嗯， 好一点的、比较先进一点的地儿，都是从地下出风口。 有， 到了夏天之后，它就从地下走。那家狗还是稍微大点，跟你们家好像是 就趴 一样的 中型犬， 就趴在那儿堵着风口， 嗯， 说吹着特爽，每次一回家啪就往那儿一趴， 那肯定的呀。 哎， 你开空调，你也会发现风口冲着哪儿，它就在哪儿 待着， 真的， 这怎么办？ 对， 对不 对？怎么办，赵博？ 那就适当的调节一下温度，别太凉了就行。而且一般像那种应该还是能够调节风力大小的。 最好不要说开的特别强的那种冷风一 通，就是小微风吹也没问题， 小一点没关系，空气流通是好事。 好吧好吧，除了这些呢，可能在夏季我们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一会儿我们再慢慢的说。如果大家呢对伴侣动物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这个比如说你看也有聊闲篇的，来涛涛给推荐一下吧。 啊，他说保利剧院附近的餐厅，保利是不是离三里屯就不是很远了？ 是的， 那就去那边呗。因为保利周边真的， 要不去那个老坑记 特别多。那边上是不是有一个那个新疆餐厅叫什么来着？ 有、叫阿依古丽， 忘了 阿拉古，阿依土拉。啊， 阿依土拉是一个公主，甲方乙方里虚构出来一个公主，叫啥来着？我待会儿查一下。但是那边上不是特别多吃饭的地儿，只是原来保利最著名的就是保利的老李， 老李啊，老李现在 老李 开摊 在那个地儿，在南边的一个地儿买了一个饭店， 对， 然后在那边还有一个桌游吧啊，但是说远了啊，就是那边就往那个，我觉得就往三里屯那边 对 稍微移动一动嘛， 或者斜对面的来福士 啊，对 对吧？ 那个里头就是快餐多一点， 对对对， 对吧？我昨天刚去刘鑫的那个优咖啡， 哦， 离那儿也不太远嘛。 刘鑫又换地方了， 对对对，然后去那、 品牌尽量少说 哦， 可能我们说的时候他又走了， 对。吃了一个菜，我还挺推荐大家吃的， 什么 就是它是用那个叉烧肉和焗过的杏儿 哦 配在一起，因为叉烧、广东那边一般不都配什么酸梅酱什么的吗？刘鑫又是一个西餐厨师，他觉得那样变化少，他觉得这样呢可以根据时令来配不同的水果 哦。 我吃起来我觉得还是 挺好， 因为那个餐厅吧。还挺适合大家看球 哦， 因为他那个所有他叫应该怎么说叫 fusion Chinese food 对对，是这么说，翻译过来是不是应该叫融合中国菜 哦， 就是新派中类似吧、做的非常像西班牙的 tapas 的感觉、就是一个一个的小碟儿，然后就是大家看个球吃一点那种都是小东西、我觉得还是挺合适的。 那个在哪儿？ 就在三里屯那个叫什么街，反正原来那儿有一个重信，就是三里屯往就是保利再往东一点，哎呀我待会儿查一下吧，我给您回过去， 对， 具体位置 或者大家搜一下优咖啡， 就是优糖那优 哦，优糖的优 哦， 优咖啡， 那一片 搜一下， 有好多， 对， 有好多。 如果想近点的话，比如说您可以穿过那个马路，直接到那个来福士里边有提亚狗。 对啊，对， 哎、对，可以去提亚狗吃。 保利那个背后好像还有一个卖什么面食，类似陕西面食，原来也老在那儿吃、也还行。如果不太要求环境的话，也可以。 好吧，有多重选择啊。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美联众合动物医院市级宠物诊疗、宠物洗澡、宠物美容、宠物食品、宠物用品销售于一体的综合型服务医疗机构。美联众合不仅可以为爱宠提供全面的生活护理所需，更是宝贝们终身的健康管理专家。体检、洁牙、驱虫、绝育套餐全年优惠不断，进店还有更多惊喜等着您。美联众合，让我放心的宠物医院。 欢迎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啊，我喊影流波。 今天呢，除了我们聊一聊伴侣动物的一些问题啊，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另外我们也要聊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也是我们聊了几天了啊，几周我们都在关注伴侣动物的眼睛的问题，而且今天继续是有大礼物要送给各位的。 嗯，礼物我还没找着，等会儿 我还以为你刚刚找着呢。哎，说到眼睛的问题啊， 我还真有一个问题要问问。原来我问过，就是说比如说带着什么阿拉斯加这种的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了雪国，看见了雪啊特好。我说呢，人呢看见雪可能对眼睛有一些刺激，我说狗狗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刺激呢？说没事，有那个狗狗的护目镜可以买， OK。 后来我又想，比如说现在这天啊，太阳挺毒的啊，挺热烈的，人呢都戴一墨镜，觉得看太阳什么挺舒服的。那狗狗呢，像这种特别强烈的阳光对狗狗的眼睛会有伤害吗？ 我前一阵儿到那个一个宠物展上，真的有狗和猫的墨镜哟。 有卖的，但是现在戴的少啊。 对， 你看很少有戴，除非也就拍个照片。 还挺贵的呢，那个眼镜 是吗？ 不便宜， 关键是绳贵，我估计 没有绳， 没绳， 款式非常多。 那它怎么戴呢？ 就卡耳朵那儿。 能卡住啊， 反正那个照片拍，因为当时那个宠物展没有实体动物，只是摆了那个狗和猫戴着眼镜的照片，是还挺好看的，但是就是不知道它有没有什么用。苏大夫， 紫外线对狗狗的眼睛一样是有伤害的，那么包括眼底的损伤，这个都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这也是要尽量避免在紫外线很强的时候带它出去的这个原因。动物的墨镜呢也确实有，但是呢动物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就像他们穿鞋子一样。有些狗一旦适应了这个，它就不排斥了，每次如果知道你要把这个拿出来就要带它出去玩了，它也会一样很高兴的去带。但是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不是那么容易的，需要慢慢的训练的过程。那么多数那种眼镜应该是套在头后面的，也像一个松紧带一样能套住的。那么一就是它的耳朵的力量，不同品种不同的大小，那么耳朵的力量可以辅助那个眼镜戴住。其实只要狗狗不去用爪子葫芦能够愿意戴的话就还是可以的。 是，一般愿意戴的很少，估计是特别难的一件事， 形成了习惯。 但是 你要给他做心理建设， 对对对， 告诉他你是最特别的，是吧？他们没有你富裕，这是一个奢侈品。你要告诉他，要走出那种好几千的感觉。 我觉得狗狗啊， 比如像比如比熊这样的狗啊，它面部的毛发还是比较多的， 能遮着。 哎，而且它眼睛又不是特别大。 行吧，一会儿咱们关于这个再聊，先进广告吧。 本栏目由美联综合动物医院特约播出。美联综合动物医院传诊中心眼科门诊拥有进口的小动物专用眼底照相机、可拍照裂隙灯、超声乳化仪及各种专业的眼科检查设备，可进行复杂的眼睑整形外科手术、复杂角膜疾病的内外科治疗、白内障超声乳化及人工晶体植入手术、义眼手术、青光眼检查、诊断及内外科治疗。美联综合转诊中心一站式专家会诊，为您的爱宠提供全方位的健康管理。预约电话 010-5824-7186。 美联综合转诊中心，动物医院中的三甲医院。 关注燃气安全，关注北京燃气 APP，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用户编号，即可体验自助抄表、缴纳燃气费、燃气报修、预约安检服务。 CPU 卡表用户线上购气更便捷，用心好服务，乐享优生活，安全有保障。关注燃气安全，关注北京燃气APP。 孩子上课走神，注意力不集中，作业拖拉，粗心大意，多动，经常读错、抄错、算错，畏难，不自信，脾气急躁，身体协调不良等，有可能是感统失调和专注力问题。 金博智慧北京十校区年训练量20万人次，暑期集训， 一假期改变孩子的学习习惯，让妈妈不再焦虑。每天前十名免费送课，抢位热线400-026-6608，400-026-6608。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喜迎红旗60周年，激情聚会60天，购红旗 H5 即享2年期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方案，高额置换补贴，世界杯期间到店试驾赠精美礼品，详询当地红旗体验中心。 爸爸，带我出去玩吧。 爸爸周末加班，下次吧。 其实参与孩子的成长也是一种成就，

交通银行邀请您拼团享惊喜了！六月底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还有我们两位专业的医生，欢迎您。 大家好， 苏医生。 大家好， 哎，赵医生。这个今天呢，我们先从这个天儿特别热，狗狗呢、猫猫呢会不会中暑的这个问题先聊起来了。而且呢，刚刚也提醒各位了，现在出去遛弯呢，一定要记着时间，越晚越好。 对 啊， 带水枪、带冰棍、带风扇。 对对对，这些东西都要带上。您会发现啊，这个 其乐无穷， 整个假期会过得特别充实啊，特别有意思。您会怀念这个暑假的。 对，还得找好周围能够接水的地儿。 哎，而且 水枪比较费。 哦，也对， 对吧？ 买那种大容量的， 玩起来得补充弹药。 那就跟 让媳妇儿背着一个水桶。 哎呦， 所以遛狗得两个人。 那狗群可能集合都会特别准时， 对吧？ 对， 穿着迷彩服。现在来挺有意思， 是是啊，就是甭管怎么玩，要注意狗狗的安全啊。平时呢，甭管带水枪也好，还是带什么也好，有给它喝的水。而且呢，刚刚我们的大夫也强调了一下，就是千万别喝太凉的水，包括吃冰糕也好，一定要注意。 对， 尤其是肠胃不太好的，您吃完了这个冰糕之后，不是说您啊，您家的狗狗啊、宠物吃完了冰糕之后，喝完凉水之后，可能会出现腹泻的情况。 嗯， 这个也是要提醒各位注意的。而且我们刚刚最后也聊了，说要不要戴这个墨镜，对这个眼睛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损害？如果有了损害怎么办？而且呢，眼睛是特别难以发现有损害的， 真的，所以就要去做一个眼底检查哈。本节目的奖品是由美南众和动物医院传诊中心提供的，价值570元的宠物眼科疾病全面筛查套餐5个，动物专业的进口眼底照相机、可拍照裂隙灯，还有我们的苏医生作为眼科专家亲自上阵，为您的爱宠提供18项全方位的眼科检查。 对，虽然涛涛说的特别不正经啊，但是我们这个奖品真的是特别特别正经的，而且都是我们美联众合 下次你来念 非常专业的大夫来进行检查的。大家可以发送您的真实姓名加上您真实的手机号码，还有就是您家的动物到底是猫猫啊还是狗狗啊，它的名字是什么呢？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就可以了。我们再来问问苏大夫，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朋友对这个眼睛检查会有疑问，究竟大概的流程是什么？检查到底检查什么呢？ 而且那个苏大夫，好多人就会怀疑，就觉得他们家的狗呀配合度非常低，做这种这么精致的眼科检查是不是一般的狗都能完成？ 因为眼睛呢，是一个需要特殊的检查设备、检查仪器来辅助完成的一系列检查工作。那么虽然是一个不大的器官，但是它的结构非常的复杂，而且这种立体透明的结构需要看到它眼球里面的病变的情况，那么是需要很专业的眼科医生和非常专业的仪器设备才可以完成的。那么也是这个原因，那么才会把这次的这个活动的这么力度这么大的这个活动放在美联众合转诊中心动物医院。这些检查呢主要包括了眼睑，那么眼球表面、角膜，然后晶状体、眼底等等，几乎是所有的眼科的最常规最基础的检查，那么都包括在内了。有些动物的会出现的老年性的一些晶状体的核硬化，那么初期的白内障，以及不太容易，就是比较容易被主人忽略的，比如有些幼犬的眼睑的先天性的异常， 然后有些猫因为一些特殊病毒感染造成的眼睑和顺膜等等这些的异常，那么也包括一些老年动物的视力的下降、视网膜功能的情况，这些都可以通过眼科的体检来做一个基本的确诊。眼科确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这个专科，那么它的很多的这个检查是可以通就它的很多的疾病的诊断是可以通过眼科的检查来做一个初步的诊断的。所以对于老年狗来说，可能需要每年至少3到4次的眼科的检查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那我刚才还问那个苏大夫，如果那个家里的狗特别活泼，配合度非常低， 对， 能不能 会有担心， 能不能顺利的完成这个检查？因为他们带着去一趟，然后就会觉得，哎呀，也做不了，那不是白浪费时间了吗？ 眼科检查呢基本上是不需要全身麻醉的。 哦， 那么对于动物来说呢，我们可以采用眼表面麻醉，使用眼表面的滴的眼药水就可以对眼表面进行一个麻醉状态。那么操作过程中呢是不会有疼痛和明显刺激反应的。那么对于这个比较活泼的动物来说，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初期的跟动物的这个沟通交流，以及了解它的性格的状态，它的这个习性以后，采取不一样的应对的方式来应对比较活泼的、比较调皮的、比较凶的、比较仗势欺人的，各个不一样。 哦，所以苏大夫有招能让他们安安全全、平平稳稳的把这个眼科检查做完。一般就是最费劲的能检查多长时间？40分钟能完了吗？ 这一系列检查下来不费劲的也需要半个小时，已经是比较快速的操作了。 哦， 可能比较不配合的狗狗，再加上沟通的时间，再加上保定的时间，这个可能会比较复杂，那可能一个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可能还是需要的。 哦，所以你看我们把这个眼底检查的重要性也跟大家说了， 对， 包括一般您抽出一个小时的时间怎么也做完了， 是的 啊，就没问题啊，还是查一查好。 对，而且呢，我们对这个宠物的领域啊，虽然我们聊了很长时间了啊，可能得有一年的时间了，加上去年我们开始周六一直在聊，比如从花花草草聊到了伴侣动物，对。然后呢，大家可能对于伴侣动物，慢慢的已经从节目里边学习到了一些，算是本领或者是经验吧。但是我们 你都能在局部给人家作答了， 哎，是、这个完全是口碑啊。对，这你看像我这样的，我就慢慢的不能说成为一个专业 口碑， 但是我有一些经验，虽然可能我没见过，但是通过这个大夫的分析，通过 耳濡目染， 对大家的一些问题，没错，哎，所以呢也能够给大家一些提示。不过随着我们来的大夫专业性越来越强，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的大夫不是说您去那儿所有的医生都能给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比如去到美联众合，皮肤是皮肤的，对吧？眼睛是眼睛的，心脏是心脏的， 对， 做其他的一些手术，比如咔嚓的，专门负责咔嚓的，对吧？都有专业的大夫。 咔嚓方面专家就是今天这位赵博大夫。 哦，赵大夫。哦，赵大夫不是皮肤类的， 号称皮肤也管这个是一科。人的医院都是一科。 哦，是这样， 你知道了吧？ 哦， 号称京城第一咔嚓圣手。 哎呦，我的天！哦，好，关于咔嚓的问题呢，比如说也可以问问赵大夫。专科大夫的摄入越来越多的话，我们就对一个方面可能了解的越来越深。原来我们真的从来没聊过眼睛的问题，最多也就是比如说我的这个 泪痕 比较重。说到眼睛，可能最多的问到的问题也是这个。但是这一次我们通过大概3、4期的节目一直在关注眼睛，可能大家慢慢的也会觉得，哦，原来眼睛也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呢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或者说发现这样的问题，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大礼包。大家只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就可以免费的拿到这个大礼包啊，名额是有限的，只有5个名额。您可以发送您真实的姓名、真实的手机号，加上您家是猫猫啊还是狗狗啊，它的名字是什么呢，到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或者说可能获得这份奖品了。先要进2条广告，马上回来。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 回来之后咱们接着聊伴侣动物，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在等待大家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先聊一个旁的好不好？ 的 也算是跟专业的大夫包括跟涛涛我们也来 探讨一下， 狗主人可以聊聊这个事儿。哎，你们觉得狗狗的情商是可以培养的吗？ 情商这要怎么，狗的情商体现在哪些？ 甭管是跟主人和谐相处的一些方式方法，还是跟其他同类一些和谐相处的方式方法，他们有的狗狗掌握的非常流畅，应变能力很强，但有的狗狗好像就稍微欠缺了那么一点点。 这个我没有发现过这方面的问题。 那我跟你们分享一个故事。 你先说一个。 这个故事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需要放一个悲惨的音乐吗？ 不用，挺开心的。 好的。 我前段时间出去玩去，然后呢就把狗狗面临着寄养在别人家的一个这个情况。所以原来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呢，都是寄养在一个类似于像宠物的美容所啊，这样的一个机构里面，对，关在里边。然后呢，我们家那个狗狗呢，又属于比较爱占地盘的，所以一到那边就到处尿啊，人家就会给它穿上那个小纸尿裤、 尿的， 对，小纸尿裤穿上。这一次呢，哎，有一个好心的朋友说，我们家的一家三口，除了我们家那小女儿不喜欢狗之外，我们一家三口都非常喜欢狗，而且我们想养一只狗。这样好了，你把你们家的狗狗呢，就放在我们家。我们也培养一下它和我们家这个小主人的一个这个感情啊。它如果也喜欢上狗狗了，我们就可以养狗了。非常开心。我们说哟，一举两得，多棒啊！而且人家家那个老人啊，是一个阿姨。人家养狗养了很多年， 有经验， 我们也非常放心的就放在那儿了。最开始我们担心的是什么呀？就是特别担心这个狗狗呢，一直觉得就是我们是不要它了，就把它送给别人家了。我们一开始有这样的担心。但是呢，第一天，我们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人家那个我们那朋友就给我们发来视频，哎呦，在人家玩的开心的呀， 对的， 哎呦，特别开心。然后我们顿时说。哎呀，看来到了新 的 家庭 了， 好像是自己想多了啊。后来事实证明，等我们回来了之后，发现还是对我们依然感情非常深。我们一见到他之后，他就在我们的怀里就不走，我们走哪儿他就跟着哪儿，害怕我们又一次把他好像是抛弃了还是怎么样，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但是后来我发现，为什么想到情商这个问题啊？原来他在我们家吃狗粮，比如就拿这一件事情来说，吃狗粮啊。它有点跟占卜似的，你知道吗？就是先咬一口狗粮，一大口，啪，全都撒在地上。挑其中的几颗吃，摆出来一个，我也不太懂是什么，反正不知道是不是造型什么的。就摆在那儿，然后它也不吃，如果再吃的话，再从狗盆里抓一把，啪一撒，哎，又挑其中的几颗吃。原来我以为是 预测出什么事儿来了， 不知道啊。我都不知道他在预测什么，我原来以为是可能他在挑里边的，比如说有肉的，后来发现 不是每一粒应该差不多吗？ 后来发现不是这样的，就是他挑的所谓挑，他只是挑位置，不挑口味。我说哟，这很厉害。后来我到了人家家的时候，我去接他的时候，我就问我说，哎呦，我们家狗是不是在你们家也乱撒狗粮啊？他说从来没有过。 哎呦，就是要在新主人面前留一个好印象， 所以我就说这可能是情商的问题。 真的 就是想在新就讨好新主人。 你就是想说你们家的狗情商非常高。 我觉得它智商不行，但是情商还可以。 啊、真的吗？ 而且动手就是它的奔跑能力啊，各方面都一般，跑的是挺快啊。 嗯。 但是基本上就老能撞着点什么，比如跳也是 方位感不太、 啊、对，它对高度的判断永远有问题。 哦， 就跳我们那沙发没多高，沙发能有多高？ 哦， 每次到那儿，十次有六七次都得绊一下。 是不是眼睛有问题啊，苏姐姐？ 我也觉得是眼睛有问题。 是不是苏姐姐？对吧？ 那留一个名额给你。 我觉得这种就是这种，我有时候会试验那种，闭上一只眼睛的时候，不是就是这种空间方位感就会变差吗？对吧？就是你就会感觉这个距离远近你就。判断的不是特别好， 嗯， 所以你们家的狗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后来我一开始原来也以为是这样的问题，我还经常开玩笑，因为我们家的那位亲人呢也是眼神不好，就发现不了什么新东西，知道吧？后来我说，哟，这真随了你了。但是后来有一件事，我又发现不是这样的。 哦， 他有一只非常喜欢的小公狗，离很远的距离。 你们家的狗不就是公的吗？ 对，他特别喜欢另一只公狗。离很远的时候，我们还没看见的时候，他真不是通过闻味儿啊， 哦， 就是腾，哎，眼神看见，腾就过去了。 哦，然后就撞脑了，人家 没有，看着那只狗还是挺正常的，只不过玩的时候、哦、追逐的时候经常会撞着树什么的。 哦， 哎，后来我发现不是眼神的问题，是他想看见， 这 能看见。 这只是你觉得， 哎，只是我觉得， 是吧？ 所以有必要先去体验一下。 把这个问题啊。分成两部分来回答。 好， 眼科的部分咱们让苏大夫说一说，如果狗经常就是会撞到个什么东西，是不是会 有可能眼睛有问题， 它空间判断有问题。 嗯， 关于是不是情商高，那就得赵博来回答。 哦， 赵博是我认识的兽医当中情商智商都是最高的。 我的天， 好， 太好了，太好了， 把它架下来了。来，先让那个先让 苏大夫 说。 对对对， 嗯，我觉得做眼科的检查还是有必要的。嗯，但是听你这样的介绍呢，我觉得可能你的狗狗还是属于比较鲁的小家伙。 哦， 他可能是他 就是脑子不太行，比较愣，是吧？ 比较愣。 我承认， 这和明明对他的判断也是 智商有问题。 人家说了，智商不太行， 对， 情商高啊。 视力上，因为对于动物来说，真的没有办法像人去评判1.5、1.2、1.3。这样的视力的差别，那么只能评判一下他有没有视力，有和没有，那么或者是有和弱的差别。 嗯 嗯，很难评判他这个就是细微的这个差别。 嗯， 但是从你描述的这些内容来看，至少我觉得你的狗目前可能应该视力还是没有问题的。 嗯，那如果比如说真的有的狗狗， 对，会不会因为视力问题造成它经常到处撞？ 哎， 那这种状态的话呢，确实也是很多动物主人带着动物来看病的原因。那么明显的，它会比较容易的，就是直直的去撞到桌角，或者是撞到墙，或者是它不会完全的撞上，但是当它有它的毛碰到墙的时候，它就才会有停顿有反应。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眼科检查的时候，其实是从我走出诊室走到这个医院的前厅去接待主人开始，我就已经在观察这个狗狗了。那么它的步态，它的这种跟主人的跟随性，然后它对这些台阶台阶这些有一点点增高的这种低处的这个步态的反应，是可以判断出来它的视力的差别的。 哦，所以确实视力会影响他们的方位感， 会撞东西，这个是肯定会的。 哦， 所以应该去检查一下。 所以有这样问题的建议都可以去检查一下，看是不是视力问题，有可能不是视力问题就是智力问题，对吧？ 也可能就是身体强壮。 哦， 就是走哪儿都想碰一下。 哦， 是不是？ 哦 啊，你看那个健身房有好多练得特别壮的人 啊， 比如两个人要擦肩而过的时候， 嗯， 正常的我们都是应该互相躲开。 是， 他就是要绷劲儿撞你一下， 哦， 以显示他非常的 显示自己 搜死状。 哎，那 你们家的狗可能 我们一样也会有一些方式，比如说一些棉球的实验呀，一些迷宫的实验，一些反射的实验，最终来判断动物的视力。可能主人能感觉到的只能是他撞东西了。 嗯，明白明白明白。嗯，涛涛说的这个也有道理啊， 嗯， 就是经常撞以显示自己死状， 秀肌肉嘛。 对 对吧？ 但是他老撞树，你说这是 老撞树，那说明他心中有大爱，不愿意撞到别的生 怕伤到别人。 哎，撞树撞一下没事， 更加证明了我们家狗狗情商高。 对，

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 吃喝任嘴领路，瓦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瓦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18: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我们今天的两位专家来自美联综合的医生，一位是苏大夫，欢迎您。 大家好。 一位是赵博赵大夫，欢迎您。 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也是有礼物要送给各位的，而且这个礼物呢，对于您家的猫猫狗狗非常非常的有好处，是免费的一个眼睛的检测。 哦、 这个是， 那我就说了吧，啊、哦。本节目奖品是由 正经点 本节目奖品，哎，你真的突然一说，我就觉得我要找一下正经是什么样的，哎，忘了， 从来没正经过。 哦， 哎，正经 由美联综合动物医院传诊中心提供的价值570元的宠物眼科疾病全面筛查套餐5个，动物专用进口眼底照相机、可拍照裂隙灯，以及眼科专家亲自上阵，为您的爱宠提供18项全方位的眼科检查。 哎，就是这个检查，如果大家想要得到它的话呢，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发上您真实的姓名和真实的手机号，加上您家的狗狗还是猫猫的名字以及它的种类啊，发送到我们平台，我们最后会抽取5位朋友送给他这个礼物的。 哎， 在今天这一时段的一开始，想必大家这一时段从世界杯开始的时候一直关注我们节目的， 大家期待很久了吧， 萌预测。 来吧 来吧。 世界杯期间，位于大兴的北京野生动物园推出了动物世界杯萌预测。 哎， 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童年记忆当中的小浣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小浣熊，赶紧了。 哦，大家好，我是来自位于大兴的北京野生动物园的小浣熊。 你不应该是个干脆面吗？怎么可以出事呢？ 那是他们盗用我的形象。我都没问他们要钱呢。 好的啊，昨天说到你们常在河边捕食， 谁说的？ 你们是不是住河边河景房啊？ 你怎么知道？ 这样方便呀。啊，那跟我们就不一样，不会堵车。你们堵船？ 当然我们也不堵车也不堵船，我们一般堵树，你知道吗？我们都是喜欢栖息在靠近河流啊、湖泊或者池塘的树林里边啊，我们过的是幸福的大家庭生活。 哦，听说你们浣熊之所以叫浣熊，是因为你们真的非常喜欢洗衣服哟，不仅洗衣服还洗鞋，而且养一只是不是能帮我洗洗袜子之类的？ 啊，呸！啊，我们才不喜欢洗洗洗。 词上没有这句，不许那个无端的攻击同事。 是， 重新来。 你算同事、啊？我跟涛涛，我们都在大兴北野生动物园 啊。 我们不是一直要洗洗洗洗， 不管洗刷刷。 我们真正的目的呢，是在你们人类的地盘上混吃混喝一下。 哎呦 啊，我们也有拇指，你们能做到这事儿，我们也能做到。 哎呀，厉害了！ 所以，哼，你记得晚上要关好门。 哎， 我会开门呢。 真的呀？ 一般情况下， 知不知道这是犯法？ 不知道。 变着来吗？ 你们呢？把门关好了。 好。 另外呢，如果没关好的话，你可以留点什么羊肉串啊、花毛一体啊、冰皮啊什么的。 哦、 我们不挑食啊，我们什么都吃，我们就是好奇心极强，哦、什么都想尝试一下。 真的吗？花毛一体，我觉得就算了吧。也你吃了，没准还得去医院看看病，还得 没事。 赵博大夫没准就给你咔嚓了。 我喜欢赵大夫。 真的呀？他不喜欢你。来吧，那你预测一下今天晚上的比赛，干点正事儿。 今天晚上啊，这场比赛，比如说啊，我预测的是韩国和墨西哥的比赛。 嗯， 我上一次我记得我选的是另外一支球队，我猜对了。 真的吗？ 对， 真猜对了。 反正我猜的是韩国输。 哦，后来哎，人家第一场真输了，但是第二场我看好韩国。 哦， 我觉得他们的团队精神还挺强的，跟我们浣熊一样啊，都喜欢在晚上 嗨起来、哦、 兄弟们一起嗨起来， 咱们来吧， 神经病啊，这个 一块来共同期待一下今天啊6月23号凌晨的比赛，应该是6月24号凌晨。 没有没有，今天的11点晚上的11点是韩国对墨西哥的比赛、哦、 反正就是今天这场比赛看看你预测的准不准。 是的是的， 如果不准就把你像干脆面一样捏碎。 我、哦、好害怕。我的天啊，对，这是我们的这个浣熊，我不知道这只小浣熊是不是也叫多多，还是今天的预测呢换了一只啊、 哦、 大家呢如果想看到多多竞猜的一个画面，非常可爱的一个小视频，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萌视频这三个字就可以了，萌啊，不是懵啊，萌视频啊、 嗯、 来吧，接下来咱们继续来聊，因为有好多朋友也发来了他们的一些问题，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咱来说一下度粮店的问题吧，他是眼睛的问题、嗯、他说上周啊带我们家狗狗去海边玩了，好像有沙子进眼睛了，当时没在意，后来呢就回来的路上突然发现就是眼睛就肿了，那个时候呢就给它滴了，回到家就给它滴了很多犬用的那个眼药水，类似于可能洗了洗就好多了，但是有的时候还是会出现抓挠的这个现象，而且在地上也是蹭，眼睛呢还是有一点红。问一下苏大夫，这种情况是不是因为眼睛进沙子造成发炎了？还有就是狗狗会对眼药水过敏吗？还有就是犬用的这个眼药水可以长期用吗？像我们这种一些保健品的那种眼药水，比如说劳累了我们滴一滴儿，觉得干痒了我们滴一滴儿，像他们这个能经常用眼药水吗？ 哦， 嗯，那几个问题希望我不要落下哪个啊、 嗯、 没事，我会提醒您的。 一个呢是这个狗狗在海水可能会有沙子和这个海水本身盐分的对眼睛的刺激，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个问题是对于猫狗来说，它比人的眼睛多了一个瞬膜的结构，或者叫第三眼睑。那么这个呢是在眼睑和眼球之间的一个起到保护眼球作用的这样一个特殊的结构，人的这个结构是退化的，那么这个结构有它自己的作用，但是它带来的问题是使得动物的这个下眼睑的结膜囊多了一个，也就是说可以藏污纳垢的地方多了一个。那么这些刺激性的物质，有的时候比如说是一些消毒液，甚至于或者是一些牙膏啊什么浴液，这些生活中能见到的东西，那么也包括像海水甚至于是沙子，那么它有可能待在那个藏在瞬膜的后面，那么是根本不会被发现的，甚至于还有一种寄生虫叫眼线虫，它也会藏在那个位置。那么这个时候它对眼睛来说是一个持续的刺激，然后狗狗会觉得眼睛痒，会去不停的抓挠蹭眼睛，然后眼睛会有红，会有这个眼分泌物增多的情况，但是从外观主人是没有办法察觉的。那么所以这个过程呢其实我经常也会建议动物主人动物专用的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叫洗眼液、 哦、 就是它是冲洗作用的，它里面没有抗生素的治疗的成分，它只是有一些抑菌的成分，就是一个冲洗，那么这个是可以在家中常备的，比如说洗完澡，比如说出去玩回来，甚至于包括有雾霾天风沙天的这个时候、 哦、 你带它出去玩回来都可以帮它洗一下眼睛。对，所谓洗眼睛就是在眼睑里面多滴几滴眼药水、 嗯、 眼球是一定不能去被碰触的、 嗯、 那么当你多滴几滴以后，稍微帮它活动一下这个眼皮，那么起到把眼睛内的脏东西把它冲出来的这个目的。那么如果是像我刚才说的它藏在这个瞬膜内的这些脏东西，深部的这些东西，那可能靠你自己的这种冲洗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带到动物医院来，通过眼表面麻醉以后，我们需要去帮他把那个瞬膜翻出来，才能够看到瞬膜和眼球之间的那个结膜囊的那个位置，那么把那个地方经常会有一些草棍儿，有一些这个甚至于有的时候花生皮儿这类东西，那么可以帮他清出来，那么 真的还有一种叫眼线虫，也会藏在那个位置，也需要去通过这种检查，那么这种处理才能把它清理干净。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带您的动物去检查一下这个眼睛的。那么其他的这些眼药水，就是其实动物专用的眼药是非常非常少的。那么有些如果有一些抗生素的成分，或者是有一些激素的成分的眼药，我还是建议主人慎用。因为你不能确定他的眼睛有什么问题， 对， 然后表现在不同的位置，选择不同种类的眼药水，这是很关键的。那么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会遇到一个轻微的角膜溃疡，可能就是由于蹭在哪儿了，或者是有什么东西刺激到角膜了，让角膜有一个溃疡。其实这种情况有可能你不去治疗，或者是说帮他保护一下，不让他抓挠这个眼睛，他自己一到两周的时间就好了。但是主人会选择一些从网上买的眼药水，那里面有些时候是含有一些类似于激素成分的东西的。那么造成的结果是上了一周以后眼睛就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了，所以还是不建议随意使用的。 这就是像您说的，可能像是像在伤口上撒盐的感觉，就是它里边其实已经有了创伤了，这不是眼药水能解决的了。您上之后呢，可能对它更刺激， 会让它的愈合变得更加的缓慢，会让它的组织出现溶解，会让它的溃疡变得更加严重。 我不知道涛涛你用过那个眼药水没有？ 没，我的人还是 不是狗狗的？ 哦，没用过， 没用过。我原来用过，原来呢我是自己不懂，刚开始养狗的时候呢，我就以为我们家那个毛巾特干净，专门有一个给它擦脸的毛巾，有一个擦身上的毛巾，我就拿那擦脸的毛巾吧，就没事擦它的眼角。后来就发现可能是我比如说清洗不当了，也没有及时消毒，它就有一些病菌可能就进入到眼睛了，一看它的眼睛就有点发炎，就是睁不开了那种感觉。我就带他去医院，人家说是某种什么真菌的感染还是细菌的感染，我具体的判断我忘了。然后就开了一小瓶的药水，告诉我说，这一小瓶药水呢，当他的这个眼睛稍微睁开了之后，你就不要再用了。还有一大瓶的那个叫冲洗液还是什么的， 对，大瓶的那一般是洗眼液。 对，说你拿那个大瓶的给它及时的清洗着就没问题了。后来真是那个眼药水可能滴了两次。 咋清洗？ 就是扒开它的眼 睛，扒开它的眼睛，然后滋它，是吗？ 我那个是一个挺长的瓶，然后就像类似有点像香油瓶那种感觉，你可以滴下来，它有一个长嘴儿，滴下来滴到它眼睛，自然它就那么一甩，它也算是清洗了。 反 正我是大概这么认为，我也是这么操作的。反正就是大概眼药水滴了两次。我一看他的眼睛基本上好像已经好转了，我就没再滴，就每天坚持给他清洗眼睛，大概一周基本上就好了。后来呢，这个有的我那狗群那边的朋友，哎，也有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我就把我们家药给他们 家那块毛巾就送给了他 们。这个我把我们家药给人家了 啊， 哎，人家顿时好，所以我这个名声就口碑嘛。慢慢就累积起来了。 你主要也是靠赠品是吧？ 也的一方面 啊， 礼轻人意重 啊啊，明白 了， 哎， 对对对 对。 那个苏大夫，是不是我们带狗，比如说去海边，但是我发现狗游泳脑袋是不下去的，人家一直在上头，所以基本也沾不到什么水吧？需要每次游完泳就带它就得洗吗？ 这狗确实不会像人把头扎到水里去，但是你很难避免这个这些东西溅到眼睛里面。这个过程其实帮它冲洗一下是有帮助有好处的。它自己，你想咱们在游泳池里，人在游泳池里游泳，眼睛回来以后还会有这种不适的感觉。其实上一点清洗的冲洗的眼药以后，自己的眼睛也会舒服很多，动物也会有这样。但是还是选择就是比较大品牌的这种专用的洗眼液比较好，而不要随意的去买那些就是我老说是叫包治百病的眼药水 啊。 你看它的说明书，从角膜炎、结膜炎，甚至于 什么都能治， 角膜炎什么都治的这种， 这么厉害的药， 其实真的不好 哦。哎，那能不能自己在家，比如买点什么生理盐水给它冲冲，不也行吗？ 眼泪不是本身也有点咸吗？嗯、 对，我们平时临床上用的时候，需要比较大量冲洗的时候，也会使用生理盐水。但是生理盐水面临的就是你开封以后的这种存储的问题。 嗯， 然后所以它比较大瓶，不太容易这个保存，或者是说你可以两三天换一瓶，两三天换一瓶。我觉得那还不如去准备一个专用的洗眼液。 哦、 洗眼液里面还有一些抑菌的成分。所谓抑菌的成分，就是让它的眼部的细菌不那么容易滋生。然后环境会更好一些。 嗯，好，我们今天呢也把这五份大礼包其中的一份送给了那个度量店啊、 哦， 他的狗狗叫大大。 以为说送给你自己呢。 我们家狗狗基本上已经好了啊， 哦、 还是先紧着各位来啊。嗯、这个大胆儿，这个小泰迪，我们送给他，带着您家的狗狗去做一个检测，看看刚刚那个苏大夫说的那些情况有没有可能发生。期待没有啊，但是去检查一下挺好的。这个还有一位朋友呢，这是美美姐。说了，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专家。我们家是1岁半的雪纳瑞，最近吧不知道怎么了，脾气不好，带他去美容吧，把两个美容师全咬了。回家我老公给他剪毛也咬啊，前几天给他洗澡他也咬我，以前不这样啊，怎么回事啊？ 这个问题我能回答， 你说， 肯定是在美容院报错了。长得一样，其实抱的是人家家的狗，对吧？你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有人要给你剪毛，你也觉得他要咔嚓你，是不是？你肯定得咬他。 哦， 我说的对不对，张博？ 有道理， 对吧？我真的，我上周不是讲了吗？我就跟我那朋友去给他那个泰迪洗，然后他就说：“你看我们家泰迪在那儿洗呢。”然后人说：“这不是你家狗。”说：“啊，那肯定是这一只，是吧？也不是你家狗。”所以这种太容易认错。雪纳瑞我觉得也有这种问题 哦， 对吧？毛色差不多，大小都差不多，又不穿衣服，对不对？ 嗯， 报错了，去问一问。赵博，你说说，除了报错了，还有什么别的问题？ 要是没有报错的话，报错的这种几率其实不大了。像一般有的时候动物的这种突然的行为改变也会有一些因素，比如说一些心理层面的因素，比如说之前在美容洗澡的时候，或者它可能在日常的生活中受到了一些心理层面的影响，或者说的直白一点，可能受啥刺激了， 受到了侮辱。 但是这个是什么就不太好说了。 嗯， 当然可能细心的主人可以慢慢的通过观察能够发现导致他这种行为改变的一个原因在哪。 嗯， 再有一方面呢，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家这只是男孩女孩，有没有做过绝育啊什么的。 你看又绕到了绝育上。 有的时候在这个季节确实是 咔嚓式， 也不是啦，就因为这个季节本身也是一些动物在发情的时候，如果是没有绝育的动物在发情的季节呢，可能会有一些行为的改变， 情绪暴躁 激素的这种影响。 嗯， 所以你也不好说他现在到底是因为什么。 对对，而且 可以回忆一下有没有最近从什么时候觉得突然变得不正常。 他就是那个从美容嘛，我估计肯定是洗澡有问题， 肯定是那个美容师说他了，对不对？ 是不是 美容 师说的或者怎么样？ 你怎么这么丑啊？说的怎么吹都吹不出形儿。我职业生涯当中没有理过这么难看的狗，真的。你怎么长的呀？ 哦、 啊？是不是估计有言语上 这个 Tony 也这么爱聊天 攻击，我觉得有可能 也问半 卡。虽然这个狗啊它听不懂咱们人类的话，但是我觉得它情绪可以感知到。 哎，对， 它能够感知到你那种从心里对它的美的不认可。 嗯， 我觉得这是很严重的。 宠物美容师这个行业真的是一个特别辛苦的行业、 哦、对的， 他们必须要对狗有足够的爱心才可以完成这个行业。 嗯， 那么我也同意像赵大夫刚才说的，这个问题跟它的发情期是有很大关系的。 嗯， 另外一个的话呢，狗狗会有一种记忆性的行为，比如他觉得我用这种方式来反抗是有效的，那么下回我还会记住再用这种方式，慢慢的一次一次的就形成了一种习惯。 嗯， 那么你再想把它扳回来就很难了。 是的， 所以必须要及早的去考虑一下，认真的去观察一下它的变化，然后及早的把它纠正这种行为。 嗯， 哎，会不会是它身体某一个地儿其实它不太舒服？就比如说他们给他吹毛或者梳毛的时候，比如梳到那个地儿他疼， 有可能， 所以他回头咬他。包括那个您给他比如说剪呀、啊、什么的时候，也可能会碰触到他某一个地方， 他 也疼，所以他回头咬、 嗯、 因为我觉得一般在美容店的时候狗都还是挺老实，因为都给他们搁一高台上嘛，搁高台上他马上就定住了。对吧，他们就恐高，然后就然后他们可能像苏大夫一样也有好多招能让他马上就老实就臣服，所以一般在那儿咬人的不是特别多，是不是赵博？是不是应该做一个全面的身体检查？ 我觉得看他的年龄吧，还是如果有必要还是需要一些身体检查，尤其是在老龄犬里面，这种身体疼痛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哦， 你像经常遇见的，比如说有一些这种腰疼的呀， 嗯， 或者一些这些脊椎什么的，或者关节不太好的时候，你可能碰到哪一个区域的时候它刚好就疼了， 嗯， 那它有过这种疼痛的感受之后，可能当你再想要去触碰它的时候，它就比较抵抗， 嗯， 会这样。 哦，好吧，这是有很多种可能性，您都一一的排查一下，嗯，当然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在洗澡的时候受什么刺激了，但是也有可能您刚刚说的一岁半之前呢可能还小，他的脾气没有养成， 哦， 有可能随着您喂的越来越精细，他呀就觉得这种啊就越来越傲气，哎，有点这种，所以呢还是要树立您家的这个绝对的主人地位。 对，明明的中心思想就是该揍就得揍，是不是明明 说的特别对啊。有任何问题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 FM 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还有我们两位专业的医生，一位是苏大夫，欢迎您。 大家好。 还有赵博赵大夫，欢迎您。 大家好。 哎呀，好嘞，咱们先来看一下上一时段有一位朋友发来的问题，我们还没回答呢。当然如果你有任何关于咱们伴侣动物的猫猫狗狗的问题，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另外呢，还有一份免费的大礼在今天要送给各位，就是一个免费的价值500多元的一个眼部的 全方位检查 测。对、如果想要得到它的话，您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上您的真实姓名、真实的手机号，加上您家的这个猫猫狗狗的种类以及它的名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我们挑选5位朋友送给他，现在只剩4位了啊。还有一这个是黄奇龙问了，他说苏大夫您好啊，这是问苏大夫的。他说请问我们家呀养了3只猫啊，其中有一只得了鼻支炎，现在呢已经看好了，但是在3只猫混养的情况下，以后在养的时候需不需要注意些什么，并看好了以后是不是还需要单独的隔离呢？苏大夫。 如果他确诊的是这个鼻支，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猫的疱疹病毒的问题，那么他确实会出现一些上呼吸道以及眼睛结膜角膜的这个病变。那么这个病毒呢，它会一直携带的，而且它的传染性非常的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会在猫舍或者是在流浪猫中间，这个病毒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即使是在免疫的情况下，免疫猫的那个猫三联里面是有这个猫疱疹病毒的这个免疫的，但是即使是在免疫的情况下，可能也只能使这个病毒在发病的时候临床症状稍微轻微一点，也是不能够完全控制的。但是对于的对于正常的猫来说，这个病毒的感染的致死率是非常低的。那么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老年性的这种猫合并的有一些脏器的衰竭，可能会有一些危及生命的这个方面的表现。那么对于一很小的猫来说，可能会有一些比较严重后果，睑球粘连呀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其他的呢动物呢，发病的这个症状的轻重程度是不一样的。那么它隔离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因为这个病毒的传播性是非常非常强的， 就隔离也没用啊。 是的、但是呢可以做到的是减少应激反应。 比如说呢， 这个病毒呢其实很多时候是由于应激反应诱发的。那么对于猫主子来说，这个应激反应非常的多，比如说搬家、换环境、家里有新的小猫来，或者是你带它出去做了个小手术，或者是甚至于你给它换了个粮食，你今天没有及时的给它清理沙盆，或者是你没有给它备足充足的水分等等，这一系列都有可能造成它的应激反应的发生。 就是我要扩散病毒了， 对， 是吧？ 那么我们也经常会说猫在应激的条件下会发生很多事情，一切皆有可能，那么其中也包括这个疱疹病毒的复发和发作的表现。 哎呦我的天，那它们传播是靠什么？空气就能传播吗？ 空气、飞沫都会传播，靠它的口鼻分泌物。所以一旦有就诊类似于从临床症状比较相像的这样动物就诊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作为医生来说，第一句要问主人的就是你们家最近新养小猫了吗？这是一个最特别典型的一个表现。那么包括像去寄养、换环境，这些可能都会。 哎呦，那看来还挺麻烦， 是吧？这个隔离可能没什么作用了，所要做的呢，可能都是一些实实在在的小事儿啊。首先，别买房子啊，别换房子，对吧？就别搬家嘛，对吧？也别领来新的这个成员啊。另外呢，照顾好他，伺候好他，是不是？尤其是对这一只。哎呦我的天，突然觉得得了鼻支炎好像很牛似的，地位一下就起来了啊，就现在也只能这个样子了，是吧？ 是的，伺候好它，另外做好对症的治疗，控制它的并发症、继发症的问题发生就可以了。 他还用一直吃药去维持它吗？ 哦，那要根据它的临床症状的表现， 就是听医嘱就好了。 那是不是还得把那两只其实要送别人，就是在别人那儿养因为它不是传染的也控制不了吗？ 嗯，其实一直养在一起的猫很多时候是就是一直携带的，只不过免疫力强、哦、比较大条的应激反应刺激小的 传染 不发病。 哦， 它就不是传染不到，是不发病。 哦，就抵抗力强、哦、 就可能我也变成携带者了。 嗯，早就携带 那还是别送了，说不定那两只也是携带者了。哎呦我的天，好吧，这个这是苏大夫给您的一些建议啊。然后呢，您看着这个猫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您可以延续到比如说下周六的时候再来问一问我们的苏大夫。刚刚说到了这个鼻支炎，因为我没有养过猫，包括猫的一些病不是太了解、嗯、听了之后才发现哇、哦、原来这么厉害啊，通过飞沫空气就可以传染。问问赵大夫，因为赵大夫的皮肤科非常的这个了解。我一直觉得像皮肤上的一些问题是非常容易传染的，比如说有点什么，对，最简单的来说，什么那个跳蚤， 哦， 这不叫传染吧、嗯？反正只要你身上有跳蚤，跟它接触的狗狗可能都会有，对吧？当然除了这个可能还会有一些，而且我觉得夏天是不是一个皮肤病的高发期啊、嗯、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注意一些问题。 嗯，确实夏天是皮肤病的高发期，因为其实传染性的皮肤病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多。一般能够传染的皮肤病其实在皮肤病的种类里占比还是很低的，一般来说可能有这种癣菌病，像咱们常说这种猫癣、 哦、 那再有呢像一些寄生虫病，你比如说疥螨啊、鸡咬螨啊，包括你刚才说的跳蚤、 嗯、 这些都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有传染性的皮肤病。但其实更多种类的皮肤病它是不具有太强烈的传染性的，尤其是对狗来说，可能狗在皮肤病的这个部分得细菌性皮肤病的会比较多，那他们可能很多的时候潜在病因会是一些过敏症，那不管是细菌还是过敏的这些问题他们都不会传染的。 哦， 所以像这种情况它也不会说有特别强烈的这种传染性。当然在夏季为什么会说皮肤病比较高发呢？ 嗯， 是因为在夏季本身来讲的话它过敏源的种类会更丰富一些，尤其是像很多这种异位性皮炎的孩子、 嗯、 它的主要的过敏源的来源呢会是一些环境啊，里面的一些花粉植物，包括像一些尘螨啊等等。当然一些植物的过敏源可能在这个季节里就比较密集了，那、 嗯、 这个时候如果它刚好有这方面的过敏症的话，那可能就发病了。 哦， 而且夏季本身的这种温度湿度也会让动物的身上的这种皮脂的分泌相对比较丰富， 就是小虫子， 那这个时候也比较容易会激发一些微生物的感染。 哦好，这个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可能跟传染没什么关系了。 嗯， 这个呢是也是我前两天我们的狗群当中加入了一只小狗狗， 哦， 刚刚买到的，非常可爱，我第一眼见到它特别可爱、嗯、就是它的那个毛啊真的就是因为刚生，可能它不是刚生啊，就是生出来之后也没有剪过，它的毛特别的顺。 奶毛？ 对，就是胎毛，所谓我们说的这种毛。哎呦特别好看，纯白的，非常漂亮的一只小狗。结果我们下午刚见着，晚上就剃秃了。 哎， 然后说，我说为什么要给它剃了呢？他说这是胎毛，人家说了，说得把胎毛剃了， 对， 这样 做成胎毛笔，是吧？ 做没做不知道，就说人家他是听别人说的，说这胎毛啊，您尽量都给它剃了，剃了之后呢，重新长出来的毛有助于他们可能毛更好啊，还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啊。我说真的假的呀？后来我就反正剃得特别丑啊。我正好你来了，我问问你，是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其实不会的，像换胎毛的这个过程可能跟大部分人想象的会不太一样。可能我们很多人会以为说这个换胎毛是不是胎毛掉了然后长出成年的毛发。 嗯， 其实不是的，其实是在这个年龄合适的时候，一般在3个月龄到半岁之间的这个时间段，它的主毛毛囊开始发育， 然后慢慢的长出主毛。主毛跟所谓的这种胎毛相比的话呢，其实胎毛就是这种毛发里面的刺激毛发，它是从一出生就存在的，但是主毛毛囊呢会从差不多三个月以后开始发育，长出主毛。 嗯， 主毛的话呢，它光泽度还有这种粗细的程度就要比胎毛好一些，所以你在这个阶段你剃不剃它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可能在这种主毛毛囊发育的过程里，因为它是这种毛囊嵌套式的发育，它不是说全身都齐刷刷的长出来，所以在这个阶段里它可能会长得比较尴尬比较丑。有的尤其是像小博美那种的，可能长得会跟猴一样，经常有主人会这么去描述。 它就是一只博美。 哦， 小博美。 所以丑吗？ 因为 剃了毛， 刚剃完非常丑， 出了群。是吗？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很多主人会想要在这个阶段去给它剃毛，或者一些美容师会建议这个阶段剃毛，并不是为了这种毛发的发育更好，而是为了在这个时候整齐的外观。如果它长得这种参差不齐的外观，可能看起来是比较怪异的。当然刚剃完比较短的这种状态看起来也很难受。但实际上你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你给他的营养非常好，尤其是一些对皮肤毛发生长比较有用的营养的时候，那他可能长出来的这种猪毛就会比较油亮，光泽度比较好，看起来也比较好，摸起来也比较顺滑。那如果在这个年龄段吃的不好，尤其是像一些这种蛋白质缺乏，像这种小型犬，什么泰迪啊、博美啊这种的，可能很多的这种饲养场会让主人说，哎，不要给太多吃的啊，可能会撑着啊什么的。很多的主人可能在家就吃的特别少，甚至有的一天可能吃十几粒、二十粒狗粮。 真的吗？ 那蛋白质的缺乏就会让毛发变得没有光泽，容易断裂，甚至有的会造成这种营养不良性的脱毛，也是比较惨的。 嗯，哎，说到这儿，我有还有一个问题，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不是出去玩的时候，看到了有很多就是那国外的一些养狗狗的朋友们，他们那边呢也有一些就是跟咱们一样的美的特漂亮的，比如说像泰迪，就 各种造型、 体长的各种样的。 咱们的那个一开始宠物美容，都是跟日本、韩国学的， 哦，就是他们学的是吧？ 因为我那个原来还认识一个开在通州那边开美容学校，他说这几年我们好像厉害了一 点 是吧？ 但是最早都是跟咱人剪头发，那时候不是 也 是跟什么韩国发型， 哦，是 好像都是人家那边比较厉害， 哦， 所以现在可能还是人家先。 反正他们那儿也有，但是呢，更多的是啊，更多的是都是那个非常自然的那个毛发。而且我就发现啊，我们家那个狗的毛啊还属于相对不错的，因为每次出来人都说哟，你们家的毛真好，这么亮。但是呢，人家我去到国外，人家那个狗狗的毛真的是摸起来就像是胎毛的感觉。问他多少岁了，他说他们家狗狗也是六岁还是几岁了，挺大了，比我们家狗还大。然后我当时因为语言的问题啊，我也没有问得更深入。比如说我说你们家用的什么洗发水啊，这么好，我就想问问赵博，这个是饮食的问题还是别的一些问题，还真的是 还是发质的问题， 洗发水的问题。就是你摸他们的毛就感觉真的像，就是有时候拍电影， 哦， 你看那个狗狗就是它一跳起来，哎，就是那个毛也 能，就是那个洗发水广告的那种 随风摇摆， 哦， 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你在那边摸了几个，是一个个例呢，还是摸的都顺滑？ 就是我只摸了一只，那个是一个女孩， 哦， 因为就大多数的他们的那个养狗的主人啊，就是看见行人过来，他们 不让你摸， 就不是不让你摸，他就自动的远离你，他怕他们家的狗可能对你产生影响，所以离你远远的。只有那个呢，正好是一群人都在那儿围着，然后呢，我也在那儿围着，那个狗狗就过来了。 嗯， 一开始那个女孩还挺害怕，我说没事儿没事儿，大致英文解释一下，我说 I have dog too 啊。他说 啊，原来你也养兔子。 然后我就摸他们娘，哇 ，so beauty， 然后我就说真好。我看了不止一条狗狗，大多数的狗狗就留成那种特自然的，不是做美容的那种啊，都特别的，哎，那个毛特别的顺滑。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比如说真的像有人说，别喂它吃人的东西，这样对毛发不好，越来越干，色儿也有变化。还是其实我们去美容店经常看到有一些美容师，虽然出来造型很好看啊，但我觉得每次都是在做一个拉直。 哦， 因为狗的毛毛基本上都还是卷的嘛，我至少泰迪是这样， 他那是卷的， 对，但是他有的时候就会做一拉直，每次美容完之后他就直了，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每次的美容可能对他们的毛发也会有伤害？ 其实这个事儿它是一个多因素的影响，主要的这种毛质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取决于他们的遗传基因的。 嗯， 当然其他的你包括营养包括后天的一些这种护理都是可以让它变得更好的。当然营养充足这块对于毛发来讲比较需要的像蛋白质啊包括一些必需脂肪酸，这些都是对毛质很有帮助的营养成分。那再有呢，你刚才提到说美容的这个部分，那如果是一些好的护理产品，那里面可能会含有一些比较适当的成分。你像我们也经常会有在皮肤病治疗的过程中比如毛质特别差的那种， 嗯， 可能我们也会给它用到一些精油类的产品去帮助它改善这个毛质。 嗯， 然后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去洗澡洗完了之后也会给它用一些护毛素啊等等的，这些都是可以改善这种手感和毛质的一个治疗吧，算是 就类似于咱们的护发素是吗？ 对，当然美容的这个部分不光是动物，其实人也是一样，如果你过度的去刺激这个毛发本身，因为毛发它是这种死掉了的角质细胞，它不会说自我修复的这个作用它没有，所以当你刺激不断的刺激包括这种温度过度的吹干或者这些过度的梳理的这种物理性的摩擦的这种刺激都有可能会导致这种毛发类似我们说头发分叉了这样的情况。所以有的时候也是要考虑一个合适的手法，当然好的美容师肯定也会注意到这些。 对对对，所以我一直在有一个疑问，我说是不是他可能是烫发过度， 哦， 就造成他，对，因为原来他的毛比现在更好， 所以现在的他的烫头频率是多少？ 就是剪一次。基本上就算是烫一次嘛， 哦， 因为我觉得它吹的那个过程整个就是一个拉的过程，因为它弄完是直的， 嗯， 对吧，你过一段时间它才弯曲。 那你要不要考虑让它换个发型？ 嗯，没有，我现在考虑什么呢，就是 我就不配叫泰迪了。 就跟人似的，人比如说去到外面理发店，Tony 都会问你您用什么样的洗发水呢， 嗯， 是用普通的还是高级的。 哦， 我觉得是不是狗狗可能 也 会也 应该用高级的， 就是不是它也分，比如说可能理发店用的相对它也可能是犬用的，但是相对一般了点，如果我们自己买一些相对不错的洗发水 自己带着去， 自己带着去是一方面，或者说我直接洗澡在家自己洗了，会不会对它的毛发更好呢？ 会吗，赵博？ 其实不同成分的这种犬用的香波呀还是有差异的， 是吧？ 对，你像有的一些有修护成分的这种香波，包括尤其是护毛素包括精油这样的，可能效果会更强一些。国内可能这样的产品还没有其他一些国家那么多。 嗯， 我之前在皮肤病大会的时候，在国际的那个会议的时候，也看到他们有一些比较前沿的那种产品出来，我也拿回家一些给这个狗狗做了试用。 嗯， 确实还是跟以前以往的一些类型的产品是有差异的， 不太一样， 是不太一样。包括现在很多新型的那种涂抹类的产品也是蛮多的，所以如果你的狗狗毛质不是太好的话，你也可以尝试着给它用一些护理的产品会好一些。 对，决定了，换大宝， 换什么？换大宝， 换一个洗发水，我自己弄。 哦， 我更喜欢那种自然一点的。 可能这个洗发水还没用完，你就放弃。 刚刚说到了涂抹一些油类的哈，以增强您的皮肤的免疫力。小麻给我们发来他们家金毛，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家金毛，应该是。他说：“你看，好好的大金毛成这个样子了，就除了头上的毛保留。”脖子上的毛保留，四个蹄儿的毛保留，还有尾巴的毛， 一个那个狮子样的那种造型， 整个身上的毛全部剃光了， 哦，就是公狮的造型。 对，您要是出来玩的情况下啊，尤其是大太阳地儿的时候，一定注意给它抹上防晒油。嗯，因为 晒伤了， 对， 有专门犬用 的 那种防晒霜 的， 就真的有被晒伤的， 都已经剃成这样了，还留恋出去吗？ 有很多。 真的吗？ 有很多，有的家长就觉得你们家呢不剃，你们太对动物不负责任了。为什么大夏天 这么 热成这个天儿，你还留这么长的毛？ 真是过分！ 我经常教导他们说，狗狗啊，这个你看它热，其实它不热， 对， 它的汗腺就分泌只有那么一点点的地方，跟身上的毛多毛厚没关系。 子非狗，安知狗热不热？是不是？ 哎，很多阿姨都说，你说的一点道理都没有。你懂什么？你养狗才几年？ 对， 经常教育我。 对 啊，所以也是很无奈啊。所以要剃成这样的，提醒一下小麻，尽量还是如果是大太阳天的出来的，下午头上午头的出来， 打个伞，